大家好啊，宠儿话你知啊，2018年今日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咁啊啱啱除夕嗰一日咧，即系上一个礼拜六，点解冇咗我啦？点解冇咗嘉宾？咁啊，一来我啲嘉宾都可能有啲 party 要去啦，咁诶，而且我筹备紧咧，之前同大家讲过嘅2018年咧，我会专系做嘅教育同埋去领养嘅呢个专题啦。咁我想同大家今集咧係做一個簡介俾大家知，咁起碼咧我嚟緊拍嘅每一輯咧，你哋都知道我係做緊啲乜嘢，同埋係希望你哋真係每一集去追，係啊，因為我都好想多啲 fans， 多啲人認識我，因為我知道有陣時喺出邊可能有啲負評啊，咁我唔介意，咁我進步嘅啫，唔係個個人都會中意自己嘅。咁我亦都知道，都唔會話一定好多人憎我，所以變相咧，我更加會去努力做我嚟緊2018年嘅講題啦，就係講座同埋領養。咁啊，講座嗰方面啦，咁我可想同大家講咧，就係會同埋香港寵物協會咧一齊做嘅，咁會同某一間嘅獸醫診所嘅醫生咁會合作，每個月有一個專題嘅。咁啊，嚟緊一月份啦，有個開幕禮啦，就係香港寵物協會個開幕禮，咁一個好簡單嘅儀式，係1月20日嘅。咁啊，時間地點咧，我將於下個星期六會同大家講。咁啊，入場咧係免費嘅，咁啊，只不過係想俾大家知道嚟緊我哋嘅講座嘅話題啦，同埋俾多啲主人知道嘅貓貓狗狗嘅病啦，我哋點樣去預防啦？如果真係有依個病嘅時候，我哋點樣去治療啦？同埋俾多啲主人認識，如果遇到依啲病，係咪真係咁驚啦？咁樣好啦，咁啊，另外講就係講講座嗰方面啦，即係教育應該講座呢度講咗啦。咁啊，另外就係教育啦。教育嗰方面咧，我會去不同嘅機構，佢哋會去邊啲學校啦，甚至乎有啲譬如有啲老人院啊，咁佢都會去嘅。咁啊，教育一下啲老人家，因為佢哋老一輩嘅會覺得可能俾盒叉燒飯佢食，甚至乎佢哋可能食完佢翻去街個榴蓮，佢就已經係一個好好噶啦。咁啊亦都會教育一下小朋友啦。咁係咪小朋友唔可以真係？養寵物啦，因為好多時以前我哋細個就係媽媽都成日話一樣嘢，就係話你大個啲先啦，你大個啲先至去養啦。咁係咪真係要大個啲咧？點解唔喺而家依個時間，佢哋細細個而中意動物嘅時候，培養佢係有個愛護嘅心啊？點樣去照料佢啊？咁樣咁啊，另外就係做領養啦。咁啊，領養有啲機構啦，都譬如某啲機構做緊TNR 啦。咁好似我上一年2017年嗰時訪問過動物朋友啦 ，Animal Friends 啦。我希望佢今年啦都可以幫我哋拍多一輯啦，睇下佢去點樣做依、這個捕捉絕育，咁啊放回啦。甚至乎咧，佢哋咧有啲係乖嘅貓狗咧，佢會咧自己帶翻屋企啦。咁啊，再幫佢揾屋企嘅。咁其實有陣時候我哋做浪浪嗰啲啦，都係需要有個家噶，咁啊個希望就係你哋俾佢嘅啫。咁啊亦都我同大家講就係話嚟緊亦都會我有個咪小朋友主持人節節啦。咁啊節節咧就係會同我去啲學校機構同埋講座嘅出席嘅。咁我亦都會訪問有啲朋友嘅領養嘅朋友，甚至乎係有啲譬如幾個月大嘅 B B 啦，咁我暫時揾咗三個家庭，咁佢個 B B 而家啱啱出咗世2個月，咁我想等佢大多2-3個月啦，或者佢哋可以嘅時間，我就會訪問佢點解佢哋會繼續養動物啦，咁俾多啲人知道其實生 B B 大肚其實都可以養貓狗嘅，咁啊但係放心。醫生嘅醫療上嘅嘢我都會訪問，咁我都會去做好多搜集。咁啊嚟緊啦，我哋今年2018年咧，唔會淨係講貓狗啦，咁我會講兔仔啦、龍貓啦、鼠類啦、爬蟲類動物啦，咁都會同大家去講嘅。因為我哋而家依個社會都唔係淨係養貓狗噶啦，有啲人養龜啦嚇，咁養倉鼠依啲啦。咁啊，依啲其實係咪都有醫生睇嘅咧？其實係有嘅，只不過可能 有少部分的主人不清楚的，那就在2018年呢，我会逐一逐一逐一去介绍，还有我也都会找一班兽医的朋友跟大家讲一下简单护理上的东西，或者我都会找几个的资深的姑娘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做这一行的心得给大家啦。不过大家想跟大家介绍一样东西，等一阵啊，这个叫做在哪里啊，黑酵母。现在呢很多人都很 hit 这个，有些朋友都问我，Yana 其实你有没有动物食品？有。其实呢它是服一些譬如比较严重的病啊，或者甚至乎年纪大的病，是一个濕條紋来的。但可能你看回的时候，有些是说因为它生 cancer， 甚至乎有些可能很严重那些病未必医得回的了。那吃什么呢？你去舒缓它呢，就我可以推介就是试一下这只黑酵母。如果你想买这个而又因为我在我朋友买的，我不是做广告，如果你真的想买呢，你可以去如果你住沙田大围，最好就去大围新翠村那边，那个对面那个叫九龙村，一只九个九，龙村，九龙村找阿 Sandy。 那你说我上次看了宠儿话你知阿 Yan 呢，他说介绍黑酵母呢是给一些严重病啊，或者啲老嘅狗啊，可以做一個濕尿紋咁樣，可以補充翻啊，咁樣，咁係咪可以咧？咁啊，咁我會介話俾聽點樣食噶啦。咁依個其實咧，佢有大 size 同細 size 嘅。你睇翻個盒後面啦，係啊。咁我基本上我嗰陣時隻八哥食咧，就佢食細包嘅，因為我而家俾大家睇個大包嘅。佢細包就一日一包咯。咁我早半包晚半包咁樣咯。不過你哋需要先啦，你哋覺得聽完想，或者你上網 check 咯，因為呢個日本製造噶，唔係中國製造嘅，日本製造嘅嚇，係啦。咁今日想同大家講最後啦，留意翻2018年我個講座，同埋我嚟緊做嘅教育同領養。哎呀，撞到咁噶你哋，教育領養咁啊，同埋想支持下嗰、那個。小朋友主持到時我會帶出嚟，咁你多多人認識下佢啦。咁啊，今日就到此為止啦。咁啊，2018年新嘅一年，放心，醫療上嘅嘢我一定同再重複一次，我一定咧就會同大家講嘅，唔會真係淨係做講座、做領養咁俾大家知。咁我個話題係唔同嘅。咁我亦都係話俾你聽，就係嚟緊一年啦，可能有啲嘢係會你會覺得咦，好似訪問過重複過，咁我點解會重複呢？因為有啲機構咧，我係好想上一年我去訪問咗佢嗰陣時係初識佢嘅，咁啊唔知佢嚟緊呢一年會唔會有變化，有冇啲新嘅嘢想俾我哋知啦。咁同埋咧，我亦都會咧喺某幾集啦，我會教大家啦，做啲小手工啦，做啲動物型嘅可能鎖匙扣啊，甚至乎咧。狗狗的出街的帶仔啦，它的名牌啦，咁樣等大家呢不要成日咁悶，只是聽我去介紹任何嘢，有時有少少嘢都可以大家一起去做下，但起碼喺屋企做咗嘅嘢，又好開心喎，帶翻落自己隻寵物度，或者用落自己度咧，係特別開心，唔同噶。咁啊再同大家講一樣嘢就係嚟緊啦。除了寵兒話你知我這個介紹教育啊、領養啊，講了這些這基本的資料呢，另外寵兒話你知還有一 part 叫做 Yan Yan Family。 Yan Yan Family 呢，聽到 Yan Yan Family 的意思就是我的家庭啦，那我會介紹我的家庭的逐一的成員給大家啦。那啊，等你了解一下我點解他會來啊，他有什麼身世啊，這樣你都知道成日都只聽到我，但 哥哥哥哥哥哥嚟啊！哥哥哥哥，嗱，同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我系哥哥，哥啊，你知我系哥哥，我将会同大家一齐见面，咁样。咁啊，我會先介紹嗱，當時我會先介紹佢俾大家認識啦。咁但係我屋企咧，其實咧，而家咧，有一、二、三、四、五隻狗，咁啊有十隻貓貓。咁啊，之前我同大家講有六隻狗嘅，咁我其中一隻啦就啱啱走咗啦。咁嗰隻可能簡單到時會介紹一下啦，咁樣。咁希望啦，我嚟緊2018年啦，你哋咧會繼續支持我啦，我都好想多啲人認識我。咁我都講過啦，未必個個人喜歡自己，但我亦都希，我亦都知道唔會好多人憎自己。咁我會咧就會咧盡量咧將個節目咧越做越好，帶俾大家咧唔會咁悶，多啲知識，帶多啲機構嘅知識俾大家，等大家咧看多啲，明白多啲。咁嚟緊我仲有就係2018年，我想睇下我籌唔籌備到啦。就想喺個復活節咧，如果你哋可以咧，我想有個發布會，見下大家甚至乎我可能做少少禮物，咁啊現場，咁我揾個地方，咁啊可能大家都要報名噶啦，因為我都想有十零廿人可以。出嚟呢個復活節玩一下咁樣咯，咁但我都想揾一個地方可以帶埋貓貓狗狗，貓就未必得啦，可能狗啦，咁啊一齊出嚟玩咯，咁就。